第十七集，在霍家住了两天，霍龙亨终于点了头，允许霍昭林和秦琛搬去外面独居。从霍家大宅搬出来那天，秦琛特别高兴，哼着歌把行李一件一件往车上搬运，只差没去买一挂鞭炮放来庆祝。和霍昭林同居是他以前从来不敢设想的事情，如今却成了真。秦二少爷觉得自己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，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。 真这么开心？ 霍昭林大概是被他的好心情给传染了，这两天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 开心啊，当然开心，晚上就能睡你了，能不开心吗？ 车上的行李其实不多，都是秦琛的东西。霍昭林没直接把车开回去，而是去了家附近商业中心的超市，打算买些日用品。霍昭林以前一个人偶尔才会回自己的公寓住一晚，家里很多东西都没有，现在既然他们两个要常住，添置一些必备品是必须的。虽然也可以让家里的保姆阿姨代劳，但有些事情不是亲力亲为感觉就不一样。秦琛推着采购车在大卖场里像好奇宝宝一样东张西望，从小到大他进超市的次数一个巴掌就数得过来，看什么都觉得新鲜。反倒是霍昭林像模像样的挑拣东西完全不陌生，一看就是自己在外生活过的人。 你这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分得清这些东西都怎么用吗？ 秦琛对着货柜上那一排的豆浆机、榨汁机、搅拌机完全的懵逼，却见霍昭林认真看起产品说明，还煞有介事的和一旁的推销员讨论起这些机器的具体功能，更衬得他特别废物。 真正养尊处优的是你。 霍昭林把选好的料理机放进采购车里，无奈一笑， 我一个人在国外念书好几年，虽然有人照顾，但很多事情不还是得靠自己。你以为是能跟你一样家务事一点都不会？ 秦琛撇嘴，又有些不服气。 谁说我不会？我还会做菜呢。我们去买菜啊，回去我就做给你看。 他推着车子就往前面的食材区跑，霍昭林跟上去，原本还有些怀疑，但见他连牛羊肉都分不清，就不抱任何希望了。秦家的小少爷真会做菜，那才是奇闻，秦琛也就是嘴上硬气而已。 我真的会做，不信你等着。 秦琛见霍昭林一副认定了自己在吹牛的表情，不跟他争辩。虽然做得不怎么样，但结婚前他确实缠着几初夏跟他学着做了几道菜，并不完全是在信口开河。关于这件事，无论是秦毅还是几初夏都完全不看好。秦琛这样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，为了个霍昭林连厨房都肯下了，怎么想都很亏，霍昭林简直何德何能。秦琛坚持要露一手，霍昭林也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，就让他随便折腾吧，大不了等他折腾完了再叫外卖就是了，只要他别把厨房给烧了。秦琛挑挑拣拣一大堆的食材，也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会做，都先买回去，反正他们最不缺的就是钱。 哎，你好，这边结账。 排队结账的时候，他依旧闲不住的左顾右盼，趁着霍昭林没注意，偷偷摸摸从收银台旁边的货架上摸了个东西过来，塞进了采购车角落里。其实都看在眼里的霍昭林很无奈地提醒他， 光买那个是不行的。 啊， 你在这里等着。 他说完离开了一会儿，再回来时手里多了样东西，秦琛拿过来看了一眼，赶紧扔进车子里，耳根都红了，语气却有些酸，小声地嘀咕， 你懂得挺多的呀。 功课做得足而已。 霍昭林有些好笑，秦琛这副样子真的会像他嘴里说的那样技术很好？但既然东西都买了，试一试就是了。 回家之后，秦称拿了食材进去厨房。霍昭林的住处他是第二次来，却已经熟门熟路，有了身为男主人的自觉。他自己也有单身公寓，却更喜欢霍昭林这里。尽管这冷冰冰的装修风格不是他的菜，但这间房子里到处都充满了霍昭林的气息，他很满意。期间霍昭林进来看了一眼，见他手忙脚乱的，也不知道在捣鼓些什么，好歹没真的烧了自己家厨房，也就不管他了，去了书房里看书。秦称回忆着挤出下焦的步骤，一步一步的尝试，到后面干脆打电话过去让他远程教学。挤出下在电话里笑话他， 至于吗？让保姆阿姨做不就行了，还能饿死他吗？ 那不行，我一定得让他尝尝我爱的料理。 忙活了两个小时，终于勉强弄出了卖相尚算能看的很简单的四菜一汤。秦称兴奋地把菜端上桌，招呼霍昭林过来。孜然牛肉、水晶虾球、肉末豆腐、番茄炒蛋和一个鲜菇汤。霍昭林坐在餐桌前，闻着饭菜的香味，觉得很不真实。 这真是你做的？ 难不成是田螺姑娘给你做的？你尝尝啊。 霍昭林夹起一筷子菜，犹犹豫豫地送入口中。秦称一脸期待地看着他，他微微蹙眉，又尝了另一道，在把所有菜都试过一遍之后，终于点了头。 嗯，还不错。 秦称眼睛一亮， 真的？ 说实话，就是有的稍微咸了一些，有的又稍微淡了一点，味道确实还可以，已经超出我的预料很多了。 秦称一听，也赶紧拿起筷子，每道菜都尝了一遍。比起他嫂子做的差得实在很远，但已经能入口了，至少霍昭林说的不错，并不像是违心话。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但是以后还是别做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 霍昭林劝他， 你求我做我都不做了。 做一次是吊霍昭林的胃口，做多了就没意思了，他又不是嫁给霍昭林做家庭主夫的。一顿饭两个人吃的也算是其乐融融，霍昭林很给面子的把菜都吃光了，秦称一高兴就多吃了两大碗饭。霍昭林看他这样忍不住的笑，暗想着幸好他有钱，要不都养不起秦称这个小饭桶。吃完饭，秦称拿出了那份他花了两天时间做出的方案书给霍昭林看。 那你不是要我帮你算账吗？我给你算了，都在这里面了。 霍昭林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，他其实并没有指望秦称真能搞出点什么东西来。这两天在霍家大宅也没见秦称花多少功夫在这上面，没想到他还当真弄出了这么一套详实且有理有据的计划书来。霍昭林认真翻看过去，秦称的一些想法与他竟然不谋而合，这是他之前完全没有料到的。 我没拿到多少你们公司的资料，你自己手头有什么资源我也不清楚，所以只能粗略给你算一遍。总之想要光明正大的将公司买回来就别想了，你爸就算肯卖你也绝对付不起这笔钱。只能用些非常手段了，简单来说就是四个字，坑蒙拐骗。当然得加上天时地利人和，前提是你还得有至少这么多的钱。 秦称说着拿笔圈了一个数字出来，笑问霍昭林， 你有吗？ 没有。 就知道，所以我又帮你算了算，如果找外援的话，你自己至少还得有这些钱，才能保证公司到手之后不是给别人做了嫁衣。 秦称说完又圈出了另一个数字。霍昭林看着那组数字轻眯起了双眸，片刻之后他点头道， 凑一凑应该有。 你有这么多钱？ 虽然这已经是他算出来的最低的一个价格，但卓林这样市值的大公司想要拿下，必然得付出天文数字的代价。他是真的没想到霍昭林能拿得出这笔钱。 我外公在国外其实还有一笔资产，他当年就是知道我妈守不住，所以没给他，在我成年之后代理人才交到了我手里来，整合之后差不多能凑齐这个数目。 这样啊，可只有这个数的话，你还是得有个强有力的同盟才有可能啃下卓林这块硬骨头。你要考虑情势吗？ 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，你哥想必也没兴趣。 你就是想跟我划清界限呗。 霍昭林拍了拍他的肩膀， 我要是想跟你划清界限，何必要跟你说这些？ 真不是。 真不是。 行，我信你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 这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。而且，我不想在我爸还在的时候做。 没想到你还是孝子。你爸要是再活个二三十年，你不怕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？ 不想现在做是因为，第一，时机还没到；第二，对付老大他们几个远比对付我爸要容易得多；第三，其实也不用等太久，我爸只是看着身体硬朗而已，但我看过他详细的身体检查报告，他生病了，治不好的那种，要不也不会急着现在分股权立遗嘱。 真的？你们家那些人知道吗？ 应该都不知道。我爸他打算瞒着所有人，只有两个常年为他看病的医生知道他的身体真实情况。我是从其中一个人那里拿到他的检查报告的，这事儿我只告诉了你。 你本事很大呀，这都能被你拿到。 秦称笑着伸手指点了点霍昭林的胸口，那句我只告诉了你显然让他极为受用。霍昭林抓住他的手，目光沉了沉，秦称读懂了，他的身体贴过去，对着霍昭林的耳朵轻轻吹气，低声蛊惑的： 不说这些了，天黑了，我们去做点儿该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 你想做什么？ 你明白的，别装傻了。 四目相接，短暂的沉默之后，霍昭林猛地将秦称拉进怀里，翻身将他压进沙发，狠狠吻住他的唇。